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集的人文共和国。这一集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国际桥牌社的一到四级。那么，国际桥牌社的分享呢，我们会从我所知道的部分，以及他的《国际桥牌社的时代》这本书里面对于这部剧的解释。然后我们来看做穿插的一个补充，所以基本上我不会说太多剧情的内容，主要是落在背景的补充以及他所想要表达的内容的部分上做一些说明。那么国际桥牌社的这前四集基本上都落在总统的就职之前的这一段日子里哦。那在里面，总统叫做黎金波，那实际上他就是李登辉。OK，所以是李登辉就职的前100天开始讲起这个故事。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知名的人物，从国防部长，然后变成行政院长的是，储长青，那实际上就是郝柏村。好，那这主要是总统李登辉。就职的这样子的故事。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线哈，在里面的是记者的这条路线啊，林义君。OK，林义君是在之前他在同样一个演员，他在《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演的是李大芝。那正好《与恶的距离》里面他演的是记者，然后同时也被记者所害。那在这部剧里面呢，他还是记者，只是这一次是发展真正能够发展第四权的当年的有理想性的记者。那么透过这个林义君这个记者的追寻呢，来发掘到府方的或是院方的国家里面的一些机密、一些真相。那么目前呢，我想要告诉大家关于这一到四集里面有比较重要的两个故事的背景。一个是李登辉就职之前的一些民政案斗，第二件事情是独台会案以及衍生出来的刑法100条。那么，作为我们所知道的民选总统李登辉，看起来好像能够那时候好像独得了一些权利哦。那现在可能比较年轻的朋友是不晓得，就是他身为一个本省派哦，能够在一个其实应该是外省派为主的一个国民党之内，能够得到总统的这个职位，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国际桥牌社的时代》这本书里面，形容李登辉其实应该是非常不安的，因为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行政权是在余国华的手上，那么国民党这个党的党权是在李焕的手上，而军人的军权在郝柏村所手上，所以几乎是没有李登辉的人马了。所以在他来说，他其实是蛮孤立无援的。那么后来，李登辉也拉拢了一些本土派的立委，包含林洋港的弟弟林元朗、黄祖文等等。那么他其实要对抗的是一个新国民党连线，而里面有赵少康，还有现在是新党的郁慕明，以及大家应该还是耳熟能详的几位立委哦，洪秀柱、丁守中、沈智慧，他们是军系立委。那在1992年的时候，还加入韩国瑜。所以大家会知道，这是一个本省跟外省的一个敌对的一个不同的势力在国民党之内。那么后来在国民党临时中全会和李登辉站在反边的，还有现在大家也知道的马英九。那么站在李登辉那一边的有国民党的秘书长宋楚瑜。那李登辉当时要面对的另外一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是林洋港。加上蒋纬国，而且当时候这两位候选人的总统联署传单之中，说李登辉是中国共产党员，并且与暴徒民进党勾结，所以中华民国会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听起来好像有点熟悉。那么最后李登辉的方式是请出了国民党的八个大佬来劝退林洋港。而当时确实也是成功了，所以后来李登辉就顺利的来就任。 那么，李登辉也做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在剧里面有演出来，就是他提名了本来是参谋总长，后来到国防部长的郝柏村来担任行政院长。那很有趣啊，当时候剧里面有演出来说，其实很多报纸是反对军人干政的。那么在书里面有告诉大家说，当时候有一个报纸叫《首都早报》。头版出现的是一个很大的字，我讲脏话，头版出现的是一个字叫做"干"，然后"干"的下面写说反对军人组阁。那么当时候新新闻的杂志的封面写说四个字叫"痛心疾首"，所以其实是当时候社会的舆论是非常反对郝柏村来当接任行政院长的。那但是李登辉为什么这么做呢？所以我认为其实他很聪明，那一方面当时候。本来是行政院长的李焕就被拔掉了，那么郝柏村到了行政院，那郝柏村原本掌控的国防部的这个军权也就相对来说是消失了。那郝柏村来接受这一个行政院长的职位，也代表他们那个派别会有分裂。那社会舆论又对于郝柏村是不利的，所以是其实我觉得把他调到这个职位，其实是一个非常的一石很多鸟。让整个他的敌对势力是完全的分化，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李登辉在他能够登上总统的这一段路上，其实并过得其实是非常辛苦。那但是他确实他的权谋也是非常厉害，能够瓦解那些联合体来对抗他的势力。那么在最后这大概到第四集的时候，这个李登辉的角色就慢慢的消失和淡出。主要是落在党外的部分。那在后来他第四集的时候，我们演出了一个独台会案。那这个独台会案就为大家补充一下内容。他当时候在1991年的时候，就是有政府冲进去清华大学里面抓学生，而那些学生是在组织一个读书会。当时候他们在阅读的是史明的《台湾人400年史》。那史明是前阵子刚过世啊。那这些学生当时候也确实去过日本，然后见过史明，但是并不是什么，你资助独台会啊，或是独台会资助你这样子的问题，实际上是他们就只是读书。那当然知道，大家知道，其实读书就可能是犯法的。那当时候呢，他们被捕的依据是刑法100条内乱罪的第二项，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企图来破坏国家，企图你想要。让国家，让台湾就是推动台湾独立，这样子你是一个犯罪的行为。那你能够处的首谋者，你会是面临到的是无期徒刑。那如果你是预备犯罪的人，你可能会遇到的是5年以下6个月以上的有期徒刑。所以当时候。我们来念一下刑法100条内乱罪第二项，当时候的条文是：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限、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者，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OK，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了哈，就是你想要颠覆国家的话，你就会被抓走。那坏就是坏在你不知道这个颠覆国家的。一个证据在哪里，或是怎样叫做颠覆国家？所以你当时候，如果你是阅读了史明的《台湾人400年史》，那么你就是颠覆国家。OK，所以他们被抓走了。那当时候当然是因为跟整个社会的风向已经反变了啊。那时候已经废除动员戡废先废先我们解严嘛，然后废除了动员戡乱临时条款，然后也把和学运也结束了。现在却又抓学生，所以其实算是非常反其道而行的。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哈，在书里面说到，当时候是有独派跟自由派发起了一个100行动联盟，就他们要废除刑法100条。然后李登辉派出了宋楚瑜、马英九，还有一位叫洪玉清作为政府的代表，跟这个100行动联盟协商。而据《100行动联盟》里面的陈诗梦后来回忆，他说：“其实协商的时候，宋楚瑜是已经答应要直接废除100条，那完全不能接受人，反而却是马英九。 所以后来这个陈时梦批判马英九是反民主，然后站在威权统治打压民主的打手，有这么一种说法，也提供书里面的说法给大家参考。那总之到最后，其实因为独台会案，那后来也是因为社会舆论关系，然后最后修改，所以这些学生其实后来并没有真正的被判处刑罚。那刑法100条其实并没有废除，但是我们修改了，就是把刚刚的前面的变更国限、颠覆政府的部分都没有变，是把着手实行的改成以强暴或胁迫着手实行者来处刑，然后同时也废除了阴谋犯的这一个三个字的这个说法，因为阴谋犯表示他还在想，那如果你觉得还在想也算是犯罪的话，那你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被你说是他还在想，他可能会犯罪，他可能会被你抓走，对，是这是一个很模糊 的一个定义，所以把这个特别的地方，思想犯，总之思想犯是不法了，因为你也无法证明他是不是在想，然后你也可以随便污蔑他，所以这部分是 被删除掉了，所以是一个部分上的让这个罪比较难实施。那这两个是我想要跟大家补充的比较大的一个当时候的一个背景，也就是这前四集的一个背景。另外还有在这个一到四集里面还有特殊的几个事件跟大家分享一下。里面有说到当时候有大陆渔船的这个事件，在里面大概是被拿来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啦。不过当时候确实是有国军发现在宜兰发现说有大陆的这个非法移民，后来我们的做法是把他们放在渔船里面，然后把船舱封死，让他们飘回去福建，所以最后里面的渔民就25个人窒息死亡。那后来其实也有发生过另外一次的渔民事件，那一次是军舰撞到渔船，所以造成另外22个人亡身。那他们所以在剧里面是在说这是一个非人道的事件，也是因此剧里面提到说后来认为应该要跟大陆做协商，就是这一些偷渡犯到底要应该怎么处理，以前都是完全不接触嘛，那这也是后来就是剧里面的楚长青，也就是郝柏村这个角色，就是十分的反对的内容，然后李登辉里面的李清波这个角色是觉得可以做出协商，只是说谁要去谈，在哪里谈。那在事实上是最后协商的组织是两岸的红十字组织的代表，他们在金门走来会谈，然后最后他们协议说可以在马祖这个地方来当做交接的据点，就是来遣返偷渡客以及刑事犯，所以就不会发生像理论上应该不会发生像之前的那一种看到偷渡客就把他封死在船底，然后把他送回去，就闷死了这些偷渡客的这样子的方式的内的状况。后来在这个协议谈成了之后，在当年的12月，确实中国有遣返6个台湾的刑事犯，所以有这样子的在犯罪上面的一个协助。那么里面还有提到说，当时候有一个国统会，那国统会是在那个时候呢，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两个月会开一次会来讨论这些事情。那在当时候呢，李登辉其实也接受过亚洲的华尔街金融日报的访问，他认为中国是两个政治实权，那最后终将是会统一的，但是统一的状况是在中华民国经济自由、政治民主、自由选举的原则下是有可能会统一的，所以10月的时候正式的成立了国统会。那李登辉是主席，而李元簇、郝柏村、高玉树是副主席。那国统会是在这个情况下成立了，但是也不久之后，10天之后就成立了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那这个听起来有点枯燥，就是其实是一堆国家的体制正在改变之中，但是你不管从独台会案，或者是从李登辉的上任，或者是从跟大陆有红十字组织这样子的来往，以及最后的这个国统会或陆委会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当时候到90年代， 自由开放的这件事情已经是不可逆的状况了。有时候大家会是在说，是谁来做出了解严的决定，是谁来废除动员勘断条款，或者是哪个总统愿意跟学运见面站在一起。其实一方面当然是那一个人在那个时候做出了这件事情，可是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发现是一个历史上的大方向正在这样子的前进，而某些人发现了这一个潮流，因此他顺应潮流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也发现在这个国际桥牌社的剧里面经常会说到，我觉得后面几集可能会更常说到，他们说民心可用或者是舆情可用，因为大家都站在这个路线上了，那如果你也是支持的，那么人民就会支持你，相对来说就不会支持你的政治上面的敌人，也就是保守派的那群人，反而你去支持人民还比较能够站稳你的脚步。所以在政治上相信我们只能说他们的政治的判断在这20年后来看是正确的，是非常正确的。那以上是我要对这1到4集的关于他们的社会背景做出的一些补充。那在这一集的最后也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细节，就是在里面他们有谈到一些记者啊，那些党外的朋友们啊，或者是绿色小组的这个成员们。绿色小组其实大家有空可以去 Google 一下，也是非常有趣的。那总之呢，这些人因为没有地方可以讨论啊，想要边喝酒边吃饭边讨论，因此开了一个阿彩的店，在剧里面叫做阿伟的店。那这个阿彩的店呢，我只想告诉大家还在，然后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阿彩的店，那是一个应该说是有历史的民主圣地。那虽然他因为老板经营者的关系，所以他已经不是在原本最原始的那个地址了。那但是你 Google 阿彩的店还是可以找得到那个地方。那至于究竟它是不是一个好吃的餐厅，是大家自己去发现。但是如果你想要去见证一下民主圣地的话，可以 Google 一下阿彩的店，你会找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地方。好的，那以上是这一集人民共和国我们对于这个国际桥牌社1到4集的一些分析、一些分享。未来我们还会做出这后面的几集，再开另外的内容，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收听。谢谢大家。